第33课 有空房间吗? 一句子 终于到了桂林了。哎呀,累死了。你只要找个交通方便的旅馆就行。 你们在前边那个汽车站等我。 请问,有空房间吗? 现在没有空房间,都住满了。那个包,你放进衣柜里去吧。那个包很大,放得进去,放不进去。